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4 收睇今日，今日幾多號啊？ 星期五，話你講 幾多號喎？搭星期五嘅啊！ 我淨係知道今日星期五嘅啫， 係咩？今日好似一月啊，唔係喎，二月係咁誒嗱， 咪二月咪十三號之後嗰日咯， 係咯，十五 或者十五號之前嗰日咯，係 係係， 唔知幾多？ 你啱你啱，都係你清醒啊，紅魔仔啦。咁咧介紹主持陣容先啦嚇，咁啊小弟 Anthony 啦，仲有側邊紅魔仔啦，再隔離就阿 York 啦嚇。嗱咁如果今日大家知咩日子啦嚇，咁誒相信咧。依家睇緊直播嘅朋友咧，都係相當熱血啦，好似我哋個節目名一樣啦嚇、其實我有啲奇怪，點解即係兩位偶像派主持啦嚇？ 我奇怪佢講呢啲喎， 都有分咁樣我哋。 其實你哋應該，其實我尋日打定輸咗，諗住我一個人 solo 噶啦呢集，點知啊兩位即係上面陪小弟做埋今晚節目啊！ 啊、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啦，你 我啊，唔係其實唔係啊，你到你早啲講嘛，我唔到嘛，唔係講笑啫，講笑啫，講笑。 大家都係一定要嚟捧場嘅，大家都捧場，我哋梗要嚟支持啦。 OK OK， 唔係我最初都係覺得咧，唔係你的樣子如何就點點點點點啊嘛， 所以我今日 即係我冇 expect 你兩個又真係捨命陪君子啦嚇。嗱講呢啲， 你講到啲水都係冇命咁樣嘅。 唔係我今日 唔係點解今日我哋要嚟咧？ 係 因為即係馬年嚟講，我同阿安爺係久別重逢啦。今日即係2月14日就係我同安爺久別重逢日子啦。 既然你久別重逢咁開心，我問你一個關於情人節嘅數據好唔好？ 好 嗱，呢個數據 我買過嚟 咩啊？呢個數據真係好特別啦！我同阿 York 都好關心嘅，就係咧，你知唔知由幾時開始？2月14日係原來每一年嘅2月14日咧，都係曼聯喺英超入邊排先過利物浦嘅。你知唔知由邊？你知唔知連續幾多年係你即係呢個數據係行得通啊？ 唉，唔好問我啦，直接開股啦。呢啲咁傷心嘅 年，91年開始到2013年嘅2月14日都係曼聯排先喺利物浦前面嘅嚇。咁到2014年， 今年又打破紀錄啦。 係，咪好幾特別？原來情人節都有關於足球嘅數 據。安爺又兜個圈嚟抽我水咁樣啊？ 唔係，我個人咧就好直嘅，唔係亂嘅。OK， 唔係話有嗱。我又要問翻你一個問題先喎，我據聞之前即係眾多支持就話阿安爺咪去咗台灣度反省，話自己做節目做得唔好咁樣噶嘛，咁啊啲手信嗰啲去邊咧啊？ 手信嗰啲就要做節目做得好嘅人咧， 我見你嚟嗰陣兩手空空嘅。 唔係，我都話啦，你做節目做得好就自然會有手信嘛。咁如果冇嗰啲兄弟啊，即係唔係淨係坐喺度嗰啲 ？OK 嗱，廢話就講少啲啦嚇。咁嗱，今日正題就不如講啲其實我哋咧經常都講嘅英超啊、西甲啊、德甲啊、意甲啊、港甲都會講嘅。但有陣時就可能忽略咗啲杯賽啦。其實打下咧啲杯賽即係呢、這個。足總杯英超啦嚇，足總杯啊、聯賽杯啊嗰啲，大家打到百熱化，有啲隊輸埋添啦嚇。咁啊，今日就不如講講西班牙杯啊、意大利杯啊等等啦嚇。咁主要就因為呢兩個杯賽都啱啱打完四強啦。咁講緊就係不如講西班牙先啦，好嘛？嗱，西班牙嗰個杯賽咧，國王杯啦嚇，決賽咧就誕生咗咯。邊隊對邊隊啊？ 皇馬對巴塞。 皇馬啱係， 又係呢樣對， 俾一分你啊，紅魔仔嚇。我覺得呢啲分數好難攞。 呢個起碼又係大家好似覺得，唉，係咁樣噶啦，好似應份噶啦已經。 我本身就諗住嗱，四強就兩邊線啦，咁啊馬德里嗰邊就打比啦，皇馬對馬體會啦，咁另外一邊線就相信懸念會細啲啦，即係巴塞對皇蘇啦嚇。我起初諗住，咦，馬體會會唔會即係俾到啲人驚喜咧？即係話曬佢而家大家都57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佢哋三隊咧西甲好似咧。即係好似有冇睇數獨啊？ 即古天樂啊、張家輝同埋劉青雲咧，都誓要去咁樣喺即 friend 到咧，即係分啊一齊失啦，跟住大炒人一齊炒。 係咯，即係咪夾定嘅咧？真係 我都覺得好神奇啦。 即係阿馬體會同埋巴塞見到皇馬，即係當時仲話落後八分，我諗緊哇，今次仲唔係皇馬失一失威？點知兩隊又好俾面嘅喎，等埋你先啦，皇馬追啦追啦咁啊。 係咯，即係咩？即係冚唪唥都一齊冇講錯嘅。 佢係堅持咧，三隊一定要同分㗎，每個禮拜。總有一隊失分，另一隊又會失分㗎。佢哋 係啊，嗱咁啊，即係言歸正傳啦，翻翻呢個杯賽啦，咁啊，不如先講馬德里打比嗰邊先啦。咁啊，其實可以攬埋兩回合一齊講嘅。我就覺得我比較我覺得可惜嘅，其實有少少嘥咗呢兩回合嘅。點樣嘥咗咧？就係、是、講第一回合啦。呢個3-0嘅戰果咧，就係最終皇馬贏馬體會三球啦。我特別係我覺得最痛心就第一個入波咧入得唔好，即係起初皇馬撳住。跟住馬體會趁機會打啲反擊咁啦，咁結果俾個比比咧，乜乜撞棍咁咧，咁啊散中人哋入咗入遠射，咁啊佢當然慶祝開心，我覺得。跟住咧，大家都知道斯蒙尼啊，中意打啲硬正啊，啲防守反擊咁樣噶嘛，咁啊如意算盤打唔響啦，咁啊打下打下輸到三球，輸到三球，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以馬體會嗰、那個兵員啦嚇，又似下個禮拜又話打歐聯咁，咁即係。第二回合就變相可以放棄。 我覺得唔好話係咪馬體會對皇馬，其實任何球隊如果打杯賽咧，首回合落後成三球咧，即係我覺得基本上次回合大部分球隊都已經係盤住輸嘅心態，好難話反超嘅。其實就 乜同埋馬體會真係。他的專注力要放在聯賽或者歐聯， 所以我自己都離身，其實次回合我沒有看到，因為你見到首回合3-0怎樣追， 還有那晚很多球看，星期三晚我記得 最多球看到分身不下，真 那晚就星期英超第一 round 的快車，即是星期三四頭一天叫做另外我覺得即係可惜就係咧，我嗰日禮拜二晚咧，咁啊都有上嚟做一英超大格鬥啦。咁之後同幾位兄弟，特別阿松一齊搭車，即係住得近啦嚇。咁我都討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個國王杯打到四強嘅次回合咧，你計埋決賽都係得翻兩場波啫。其實係咪可以搏埋去咧？即係我哋就喺討論係咪？咦，好似搏多一場，咦，即係隻杯揸住半隻喎。咁好似咧就其實又唔係話認真好唔抵。你花嘅力其實都只係90分鐘，係咪可以搏一搏咧？ 要睇一睇佢，即係始終兩回合，我覺得睇咗你首回合嗰個狀況咯。如果我諗斯蒙尼本身都係諗住首回合打到可能和波或者輸一球， 如意算盤 慢慢打，再拖長都 OK。咁但係你首回合。真係大敗喎，咁所以我覺得係學你話齋，雨絲盤打都冇咗啦嘅時候，係我覺得佢而家專心翻歐聯係合理啲嘅。 你問我就會搏埋佢嘅，因為嗱第二隊可反而唔搏喎，你對皇馬啊嘛，仲喺自己主場踢啊嘛，第二回合不過結果啦嚇，斯蒙尼佢冇搏到嘅，我睇即係我係咁依立下即係幾邊台一齊轉咁樣啦，我見到佢個正選咧基本上都係得翻幾位，甚至乎古圖斯冇出啦，即係睇個龍門啦嚇。咁另外呢、這個卡士唔係 sorry 大偉拿傷咗啦，咁啊踢正選嗰啲得翻我印咗高基啊、米蘭達啊，跟住就都基本上努爾加西亞，其他都基本上出啲後備啊嗰啲咁樣咯嚇，咁最後都俾 C 朗入兩球。 兩球都係12 碼。我諗斯蒙尼係真係驚再有人傷啊，佢哋其實都。真係唔係好夠人用啊！ 所以我經常都強調就要睇下馬體會嗰個調整期幾時嚟到啦嚇。咁啊，佢歐聯嘅對手就對 AC 米蘭啦。咁陣間我哋都會講 AC 米蘭啦嚇。咁啊，無論如何啦，皇馬就係呢個西班牙國王杯決賽其中一隊啦。咁啊，另外一邊就我諗大家都冇乜懸念啦嚇。咁啊，巴塞係輕鬆啦，可以話即係次回合都猜住。唔係雖然巴塞一路都猜住踢嘅，不過佢進攻個意欲咧，甚至乎攞美斯攞埋第一個再合球之後咧，都基本上等於。 不過其實我覺得今次國王杯的晉級過程這個對壘又真的有些即可能沒有新意或者是悶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這樣想，我寧願皇馬決賽對馬體會就好看一點，因為巴塞四強對皇蘇的戲碼已經即相差太遠了，兩隊球的距離你看到巴塞第一場是可以說是半力多少少已經搞不了皇蘇了， 是啊是啊是啊，其實主場 即 巴塞對皇馬又是這兩隊打決賽，我寧願看皇馬對馬體會，因為始終上屆馬體會又搞定過皇馬的決賽，今屆聯賽又搞定過皇馬，即是個復仇意味大一點。 我自己就反而即是今季來講特別幾想看多次巴爾啊尼馬那個格鬥是怎樣，即是兩個標那些標王啊，大家 我都起個 topic 叫衰十一，就是在第一彎就是被小弟譽為是暫時一三至一四，我覺得到現在都還是因為最高水準，即是又鬥智又鬥力，什麼什麼都鬥齊的了，一場國家打比。不過呢經常我經常覺得國家打比打得多呢真是有些離，即是有些厭，即是不知道 他不是 一年打兩次，一年打四次你想想他兩隊分分鐘下年西班牙超級杯又打 是啊是啊， 我想帶給我自己新鮮感就是即今季來講皇馬可能比較多人手變動，我自己覺得會看看皇馬的變化對於巴塞來講，或者大家很多時候都說巴塞其實近這一兩季已經開始跌下來了，看看那個對碰會不會有些新鮮感帶給大家，我自己很期待。 有一件事值得看就是皇馬在第一次對巴塞呢，其實我那隊球是未夾得好的，但而家對皇馬咧，其實係温熟咗㗎啦，跌咗巴爾啊、迪馬利啊同斯朗嗰啲前面咧， 摩迪呢排都係， 即係打翻好個 form 出嚟嘅。咁我覺得嚟緊對巴塞可能就冇第一循環聯賽咁。咁俾巴塞輕易收拾咗咯，叫做。 咁啊，另外仲有個超新星啊，啲人話係新 C 朗嘅謝斯啦嚇，咁啊，佢又真係幾似 C 朗，我覺得越踢越似。佢初頭佢其實係踢我自己認識佢咧，佢係踢前鋒後邊進攻中場啊，後邊插上去嗰啲咁啊，點知踢咗邊啊，跟住打埋右翼啊，咁啊喺又中意獨食啦嚇，即係最主要似 C 朗就係獨食。OK， 咁啊大家再睇下啦，我覺得謝斯都可以期待一下嘅嚇，呢個93年出世球員同大家介紹完啦，即係皇馬對巴塞啦，又係國家打比嘅國王杯決賽啦。咁啊，講完西班牙，不如又講講小弟都經常留意嘅意大利啦嚇。咁呢個就係意大利杯啦嚇。咁講咗結果先啦，決賽組合咧就係兩支都仲打緊歐霸嘅球會嚇。即係啲人咧一見到呢個組合咧，即刻擔心咦？大家如果歐霸都殺到入去八強啦、四強嗰啲，到時意大利杯決賽會唔會改期咧嚇？咁啊就係呢個佛倫天拿對拿波里啦嚇。咁不如陣間我哋主力講拿波里啦。所以就講少少弗倫天拿啦嚇，弗倫天拿其實佢四強咧就贏呢個烏甸尼斯啦嚇，第一回合咧就先落後二比一嘅，咁次回合咧翻主場咧就贏翻二比零啦嚇，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嚇，弗倫天拿啲波咧係今季有進步嘅，進步在於邊度咧？即係當然撇除我自己超級崇拜呢個蒙迪拿啦，喺佢球員嘅時代啊，咁反而咧有個幾特別嘅就係雖然佢經常喺即係四三三，甚至乎呢個三六一兩個陣式入邊遊走咧，佢啲球員咧都係應付有餘嘅，即係起碼佢哋嗰個適應力啊，嗰度 OK 先啦嚇，即係唔會話突然間啲陣式轉嚟轉去，啲球員就搞唔掂。不過最特別就係嗱，頭先介紹過啦，蒙迪拿就前鋒出身啦，而且弗倫天拿過往俾人哋嗰個經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德甲嗰啲不萊梅嗰啲咧，前面入埋後邊唔夠輸嗰啲啊嘛。咁但係咧今季打到而家咧，我 so far 我覺得弗倫天拿嗰個防線咧演繹得 OK 㗎啦。最主要就是呢個江沙魯洛迪古斯啦，我都好希望佢可以打到入阿根廷國家隊嘅，即係 so far 到而家都冇佢個位啦。佢就係後防中流底柱啦。咁另外大家我諗幾會有印象就係之前效力過曼城嘅沙域啦，咁佢又同呢個納斯達石換咗隊啦嚇。咁 so 即係大家會記得佢喺曼城，大家個感覺係點樣？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麻麻地，你老實講，我覺得麻麻地啫。 佢去曼城之前。都好受期望㗎，啲新星咁樣，但係個曼城就有啲魯莽咯，可能係年少氣盛嘅英超，又跟唔到個速度咁咯，有陣時。 基本上大家都當佢炸彈咁看待啦，但係佢嚟到弗倫天拿咧，又打得 OK 喎，即係可能身邊有個定啲嘅拍住佢啦嚇，咁啊好啦 ，OK 後 嗱，我只補充少少先，我自己私心嚟嘅，即係曼聯等就可能會留意翻羅斯仔啦。即係我覺得今季叫做傷咗咁耐就有翻啲表現嘅，咁另外另一個就阿肥安啦，因為借咗過嚟啦， 啱啱又有決賽打喎， 嗱一嚟到有決賽打，即係啲杯賽運可能嗱咁啊，同埋都講開安達臣咧，想同大家即係平反翻少少嘅，我自己呢個一定要提醒嘅，因為我睇翻我今日先有時間睇翻，即係呢一個禮拜早幾日咁多位兄弟主持即係講下嘢，咁我見到阿沙比咪話安達臣就嚟咗離開咗曼聯之後，咪話爆大鑊就話 沙比講。曼聯的 news 都幾踴躍 嘅，特別負面嘅。但係咁佢就話安達臣就話，即係接受訪問就話好多曼聯球員 啊、維迪啊嗰啲想走。咁、咧後屘我睇翻，其實安達臣喺自己 Instagram 嗰個 account 度有已經公開咗，就話佢冇接受過任何有關呢方面嘅即係訪問嘅。佢話任何嘢都係假嘅。咁佢其實就算離開咗曼聯咧，都係依然係愛住曼聯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方面都要幫少幫少少平反下嘅。 傳媒嘅就一層白柴啦，即係安達臣走又話其他曼聯球員又想走啦，跟住阿仙奴輸場波又話更衣室打鬥啦，跟住利物浦反勝一場咧又話有機會攞冠軍，即係佢哋即係可能又有時候又唔係咁多嘢寫，揾啲嘢寫下咯嚇，咁啊可能揾一集又可以講下。 其實講起呢啲咧，我覺得最好笑或者唔知點解人信啦，成日都話咩邊個邊個想走，又話俾自己個好友有人聽咧， 據報啊嗰啲。 我最怕呢啲 內幕消息， 咩邊個嘅密友嗰啲密友全部都係做記者佬咯。 咁啊呢啲真係幫啲記者朋友發掘到唔少題材啊！咁啊嗱，講翻我哋即係而家講緊費倫天拿啦嚇，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咧，即係頭先讚。过去的防守搞得点啦，咁其实我哋讲紧意大利杯咧，都要睇翻佢晋级路途啦。其实佢个晋级路途咧，都系佢入到决赛其中一个主因啦吓。其实意大利杯今年个抽签好奇怪嘅，唔知点解啦。祖记啊、罗马、拿波里今年表现得唔错嘅意大利嘅球会啦，搬晒落下线嘅冚唪唥。咁啊，唯独是一队啦，头先啊，祖记系排第一啦，喺意甲；罗马第二啦，拿波里第三啦，系唯独是咧第四嗰队费伦天拿咧排咗上线。咁啊，即系大家上线咧有啲名气啊，叫做米兰相同啦。其实冚唪唥咧十六强、八强都输埋噶啦。即系你话如果系真系认真好得咁紧要，打到入四强啦，其实都咁。所以我觉得咧，费伦天拿喺上线咧，基本上都系杀晒嘅。甚至乌迪尼斯今季咧，佢都我只系四个字，越打越差。 乌迪尼斯帮费伦天拿搞掂咗 AC 米兰添，再对上几圈。 咁系啊，乌迪尼斯又搞掂 AC 米兰啦。其实我都觉得咧，系 A 即系点讲咧，佢都系文杰话斋被淘汰。不过二比即系佢好似系赢二比一嘅乌迪尼斯嗰场。咁啊，都系乌迪尼斯都唔系认真好得咁紧要。不过你 AC 米兰都要输啊吓。咁啊 ，OK， 费伦天拿就系其中一边耳啦，叫做拎住咗。OK， 咁另外一边咧就我哋今日。都幾想講講嘅呢個拿波里啦嚇，咁啊另一邊嘅四強咧就呢個阿羅馬小弟者外隊啦，咁啊對陣呢個拿波里啦。拿波里嘅教練咧賓尼迪斯都不嬲都係一個啊好具爭議性嘅人物啦，特別係佢嗰個輪換嘅制度啦，更加創下一個好似係99場用一個唔同嘅陣容去打比賽嘅紀錄啦。 當年咩利物浦啊連續99場係用唔同嘅陣容嚟踢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個紀錄都好難再有人破到 嘅。咁其實我反而我自己咧我 OK 嘅，不如迪斯，即系我冇話特別反唔反佢嘅。始終佢，我覺得咧，佢又為利物浦贏歐聯啦等等嘅嘢啦，又攞個第二啦，近年叫最高嘅位啦利物浦第二。咁我 so far 咧，我又話，即系我當然唔係完全認同啦。咁啊，個別我覺得 OK 嘅，即係未至於反佢個。 唔係你話如果賓尼迪斯個人嚟講，我係最唔中意佢一樣嘢，成日咧一輸波就喺度怨呢樣怨嗰樣啊，即係好八婆嘅。唉，班主俾唔夠錢啊，打到咁啦， 特別係唔夠 嗰啲咧就即係八婆啲嘅。 但佢年年都使好多錢，就年年都。未夠錢， 好似使極 好 油噶嘛？啲人買極唔 買極都係咁嘅。但不過佢有樣好就係佢有成績支撐咯。佢真係有 杯 攞 高手嚟噶嘛？呢個 起碼因為上屆佢抵受住球迷壓力教車仔。都攞到歐霸 不過原來嗱，咁不如我提翻少少先啦，即係第一回合就係羅馬贏3-2嘅，咁第二回合就反級啦，即係拿波利翻聖保羅主場就3-0贏翻啦，咁啊進身決賽啦。咁 OK， 大家講到賓尼迪斯咧，我睇翻咧，其實我自己都忽略咗，我睇到有啲網友留言咧，佢就話咧，原來賓尼迪斯一個紀錄咧，就係咧由2001年帶領華倫西亞開始咧，佢每執教球隊嘅第一年咧。必然有嘢落袋嘅，原來嗱，華倫西亞就西甲啦，咁啊2005年教利物浦，大家記得5-2啦嚇，即係反吸翻 AC 米蘭啦，咁啊12碼贏埋歐聯啊嘛 ，OK 又有嘢落袋啦，咁即係去到國米咧，咁啊即刻就雖然歐 杯 嗰個歐洲超霸杯定超級杯都輸咗嘅，但佢都仲代都代到個世冠杯啦嚇，咁啊之後輾轉去到呢個叫做車路士啦，即係暫代啫，都代只歐霸杯就 OK， 咁嚟到拿波利啦，咦啲人會唔會聯賽雖然都同祖記啊？有啲距離啦，會唔會意大利杯就係佢其中一個即係保住呢個紀錄咧嚇？ 好腳頭啊！呢條友真 係呢條友啊！ 佢不嬲喺杯賽方面，佢係有一手嘅。佢帶隊打杯賽係 OK 嘅。 係啊，特別係你經常都會覺得咧，賓尼迪斯呢個領隊咧，佢打嗰啲叫所謂叫做一場過嗰啲淘汰賽咧，往往有一啲針對性嘅部署，例如揾到人哋啲弱點，譬如左閘弱嘅就永遠打啲斜線入去，即係嗰啲啦，又或者有一啲 罰球的戰術經常都例如嗌家啦，佢嗰陣時喺利物浦用咧，佢會有一啲好 set 特定嘅戰術咁啊，愛嚟打杯賽嘅，咁啊，所以有杯賽專家稱號啦，咁都帶到拿波利而家一入到決賽啦 ，OK， 咁啊，不過咧，我哋讚完啦，菲迪斯啦嚇，咁啊讚即係意大利杯，我哋都恭喜呢個拿波利同奮天啊入到決賽嘅 ，OK， 咁我哋又可以放翻去意甲嗰度啊講講， 即係或者係話賓尼迪斯嚟到拿波利呢半季做一個即係成績表出少少講一講。你半季覺得合唔合格呢或者有邊啲嘢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嘅，我覺得可以攤出嚟同大家講一講咁樣。 其實就坊間有好多言論嘅，咁有啲又攞同榜首個差距去比較啦，咁啊話上年馬沙利好似大拿波利冇比祖傑拉開得咁遠，咁大家原來咧呢、這個成立嘅 ，OK。但係第二樣嘢咧又計翻，原來同一時間啊賓尼迪斯攞嘅分數咧，原來高過馬沙利嘅，咁即係你話。就真睇你點睇咯。不過 咁早記今年個成績係 早記攞多咗分咯， 比上年好好多。今年早記失好少分噶嘛，其實咁、其實同埋賓尼迪斯帶拿波利，仲要打歐聯咧，就要打死亡之組。咁兵力方面點都係分配方面係難咗啦。咁其實即係雖然話拋甩得多啫，但我係覺得佢成績唔係真係。 所以你話如果用一個聯賽嚟比較，可能話今季同以往咁多季比較個積分嗰啲咧，有好多時都係我覺得 bullshit 嘅啫。即係 你嗱英超 嗱，好似你話英超今季特別激烈啦，即係近呢一兩年嚟講，你個降班個分數年年都話幾 高 嘅 黑格線 啦，依家可能都唔使咁高啦。即係你睇下， 我今年絕對唔使。 你個聯賽激烈程度又比較唔同咗，咁我覺得你冇得咁樣比較嘅。即係當其時就話上一季馬沙利嗰度早幾都係帶領拿波利同時期啦，都係贏咗兩分，而家贏咗13分啦。咁我覺得唔可以比較嘅。 係你問我咧，我就話好老實，我都奉勸大家球迷咧，數據係可以參考，但你都係不如睇下場波啊。我好記得咧，季初有一段咧，不如嚟即係打得唔錯，亞灣攞到四連勝嘅嗰個開季。 季初 年， 但係咧去到中段咧，我記得有一場波佢係對呢個薩斯索羅啦，即係今年 打和嗰場嘛。 今年大家其中叫做一支。最新認識的意大利的球會我記得薩斯索羅在對拿波利之前那場被國米炒七球，跟住咧作客拿波利咧，即係拿波利主場面對升班馬，薩斯索羅可以俾佢俾人哋悶和咗嘅。 我哋嗰時仲話睇下拿波利炒咗幾多球咁樣嘅， 係咯，即係你要幾多球出聲嗰啲噶嘛。但係即係賓尼迪斯帶隊又或者今季拿波利啦嚇，佢就係往往有一啲咁不穩定嘅。但我記得佢對薩斯索羅之前咧又贏 AC 啊，歐聯又贏多蒙特之類嗰啲咁樣。跟住咧，突然间面对升班马咧，就和啦，就失分啦。咁所以唔好话而家拿波利啦，即系我哋之前大家睇你嘅， 系啊， 经常咧就赢完啲强队或者好有一场好好嘅表现，之后又衰翻场，又打翻好两场衰翻场。我哋成日话你联赛点样先可以真胜咧？就系你往往系能够发挥稳定嘅，即系你踢十场，起码都九场半系好波，你半场失准 OK， 因为你人球员唔系机器系嘛。咁但系咧有阵时咧，翻嚟迪斯嗰啲发生嗰啲不稳定咧又太过频繁，好似往往就系佢啲。球队在他手上就是输了在那些阴啲不稳定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即係我睇下賓尼迪斯而家教拿波利呢大半季啦，睇佢合唔合格咧？我覺得分兩種睇法啦。如果你話論成績嚟講咧，咁當拿波利其實老實講唔係攞冠軍噶嘛。咁所以你話聯賽方面今季攞第三噶嘛，暫時同早季差13分啦。咁但係都叫做有一個歐聯席位喺度嘅，仲係穩陣嘅。咁我覺得都 OK。咁你杯賽頭先講過啦，都已經入咗決賽啦。咁其實有機會攞到杯，又可以打到歐聯，其實應該合格嘅。咁但係如果你問我自己或者我代入一個球迷角度去睇啦，喂，賓尼迪斯而家攞咗咁多錢出嚟，即係我睇啲報道就話啦，其實佢下季大家知道啦，賣走咗卡文尼之後啦，賣咗希古恩啊、卡尼莊啊、艾比奧嗰扎，跟住今季頭先冬季啦，陣間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少少，又買咗幾個新兵啦。原來啱啱好已經係用咗1億磅嚟買人噶啦。咁如果咁樣計咧，你話係唔係合格咧？我自己斟酌一個位咧，就係以往可能上季或者早一兩季，大家成日都會話哇！而家拿波利都係最靠邊個㗎啦，就係鹹石啊或者 卡雲尼啦 咁啊。咁冇咗佢哋就唔掂啦。咁今季我自己睇翻咧，你叫做喺可能買 希古恩、 希古恩嗰啲 卡利莊， 係啦，買呢幾個人嘅時候係大家一路都話，中前後場其實都已經買齊曬人啦，令到成隊波我覺得係理論上啦， 後場爭啲嘅 理論，但理論上買三方面都買又買人，我覺得應該加埋連拿添啦，其實應該 四線都有啲， 我覺得應該係成隊波冇唔需要太依靠一兩個人咧，係應該整體實力更加平均，可能喺打聯賽方面或者打杯賽啱曬賓尼迪斯嗰套輪換制度，我覺得應該更加好嘅。咁所以但係偏偏就係、是。因為自從鹹石十一月啦開始受傷之後，其實我覺得反而令到隊波開始失分，即係歐聯啦喺死亡之組亦都出埋局啦。咁呢度我唔怪佢嘅，因為始終你 十二分都盡啦，即係有幾多比幾多。 面對阿仙奴同多蒙特，但係可能就係啱啱冇咗鹹石嘅時候，始終你都係冇咗一個可以帶起成隊波嘅人咯。我自己覺得，所以令到我覺得咁樣嘅話合唔合格咧，大家球迷自己可以判斷。 佢咁樣成績咪俾到藉口去再買人咯，嚟緊下嚟緊呢一季之後。 喂，阿旭，你突然間咁樣講一講，我諗一諗下，會唔會就係佢成日陰啲陰啲失下分俾啲弱隊？就咦？我都會仲，我都仲會失分喎，好似仲有人要買下喎，即係有陣時就係輸。 佢要俾老細知道佢嘅需要嘛。 我賠兩分出嚟，但我又可以換多啲錢翻嚟買。 同埋我發覺佢好中意就係咧，佢係佢自己都好中意將隊波咧側向喺杯賽嗰度噶。佢好中意杯賽前淨係失分噶，或者打完歐聯 樣樣， 打完歐聯之後又會失分嘅，佢好中意咁樣噶。 唔係咧，呢個咪顧此失彼咯。即打杯賽嘅時候，你可能壓到佢，即係用得太多分神喺嗰度，但係你聯賽嗰度你自己即係搞唔翻掂啊嘛。咁啊，喂，亦都可以同大家補充少少啦，因為其實你話新兵嚟講，或者有啲重要嘅球員啦，譬如希古恩咁樣，叫做喺意甲標王嚟噶啦，即係今季買咗翻嚟。其實我嗱，你睇數據啦，頭先講數據壓到人啦嚇，其實幾靚嘅，聯賽入咗12球，有7個助攻添。咁當然入面12個入球入面有4個係12碼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叫做幾靚仔， 三分一啦。 但係最最 好嘅蘇達道咯，如果係咁計就 呢個絕對係啦。咁但係最慘嘅嘢就係咧，原來佢咁多個入波入面咧，係冇一個入波係對前四名球隊入波嘅。咁即係話你可能聯賽入到波，但係喺大戰嘅時候你作用喺唔喺度咧？ 我講緊就係早記羅馬、弗倫天拿啦，有一對自己。 呢樣嘢就我覺得好似之前我哋講過多蒙特咁樣嘅，奧巴美揚又係入到好多波啊，又可以開頭第一場已經話入冇支氣法啦，大家好勁好勁啦。咁但係又係對住頭五名嘅球隊都係入唔到波嘅時候，咁你呢個喺聯賽可能有啲作用嘅，咁但系对整体实力嘅话，未必有太大提升咯。我自己咁样讲， 不嬲希古恩都系咁样嘅， 系西甲，我都觉得系， 都几多浪费机会嘅。老实讲， 系咁啊，其实我你提到希古恩嘅入波咧，就好多入波咧，就系佢传俾卡利庄，卡利庄传俾佢，大家互相，大家唔知系咪大家以前同一队啦。咁啊， 卡利庄，我觉得真系适应能力几高喎。嚟到拿波利，我觉得其实打得几好嘅。 同埋其实佢就嗰时喺皇马就个老老实实个机会唔系咁大啦，就奥斯。以迪馬利亞同斯朗都霸咗曬，即係四二三一三個位都霸曬。咁佢嚟到咧，基本上有得踢咧，阿肥斌都會俾佢踢嘅。咁啊，變相啊個數字又好啲啦，個表現又好啲。特別係有幾球世界波咧，我都自己都而家都印象深刻嘅。不過你頭先提到希君嘅入球數字咧，咁我攞蘇達道嚟比較。我唔知道我有乜節目講過咧，我成日覺得咧嗱，熱刺啊賣走巴爾，然之後換咗一堆球員翻嚟啦。咁但係原來咧。拿波利咧賣咗卡雲尼，又換咗堆球員翻。我成日覺得咧，即系咧呢個拿波利喺意甲咧，就好似熱刺喺英超咁樣，即係好似意甲熱刺咧就拿波利啊。咁啊拿波利啊，仲有冇其他補充啊？有。啱啱睇漏咗嗱，今場波咧就贏3-0啦，贏羅馬。咁啊，好多球迷都覺得就又贏希古恩、贏卡利莊個人質素啦。咁我有另一個原因嘅，咁啊，出面嘅同事可以幫我去一去張相啦嚇。咁啊，呢個原因就真係堅啦。原來咧就係大家舉起兩隻手，嗰位球王咧就嚟咗啊！咁講緊就係當然係八十年代尾啦嚇，喺拿波利有風，即係好輝煌成績嘅呢個球王馬拉多納。 四個字搞掂。上帝之手 唔係佢上帝之手就唔係喺拿波利用嘅，咁啊喺佢身邊滿面白髮胡鬚咧就係呢個拿波利嘅班主啦，迪羅倫迪斯啦，咁啊其實咧我嗰日睇直播咧。上半場咧就冇影過馬拉多納嘅，咁下半場咧就影住佢行埋去坐低，咁唔知佢係半場打後先嚟啊定係點啦？咁啊，另外都希古恩都公開講過好多次嘅啦，就希望依照住馬拉多納嘅軌跡啦，即係去繼續佢嘅球員生涯啦。咁亦都視馬拉多納咧係去奮鬥目標等等啦。咁唔知係咪咧半場影完馬拉多納之後咧，希古恩即刻整翻球頭場啊？咁啊又好成咁啊，石頭咧好似咧上半場咧你聽到啲球迷咧唔係好。 好好熱情啊！即係除咗你淨係睇到啲煙花煙霧瀰漫咁，反而聲又唔係聽到好多。咁但係咧下半場唔知係咪嗰即係大型博聖保羅球場嘅 scream 咧，影完馬多蘭之後咧，哇！成個場嘈到咧，我要刪細翻兩度咧，先聽到隔離英超621先聽到阿大哥如講咩，即係好好勁咯！即係呢啲咁又唔可以話爭議性嘅，即係雖然佢嗰單逃税嗰單官司打贏咗啦咁啊但係一個咁舉足輕重啦，對於拿破嘅人物入到場咧，估唔到咧佢對於唔好理場內場外啦，都有一個正面嘅作用發揮到出嚟 喎。喂，呢單嘢我自己有啲唔係好信喎。你睇下費城入咗奧迪福睇咁多次，曼聯贏得幾多場？所以呢樣嘢我覺得驚驚地，唔係你話如果可能費城都喺曼聯都幾大影響力啦。阿哲全場影住佢嘅樣搏一搏，睇下可唔可以大家球迷壓大聲啲咯。 講開又講啦，紅魔仔嗱，以前咧，唔係以前季初咧，初費城入翻嚟睇波都淨係奧脱福嘅啫嘛。但係而家我發現佢作客嗰啲都睇埋喎，係咪 睇足咁多場？ 睇足啊，真係睇足啊。 OK， 嗱咁啊，畫面可以翻翻嚟啦，咁啊，俾大家睇完呢個球王啊，意氣風發咁，咁啊慶祝啦嚇。其實咧，我當初咧，我見到馬當拿入嚟咧，我以為穩陣嘅，因為咧馬當拿今季咧。即係唔計呢場波啦，睇過拿波比賽，淨係睇咗一場嘅。嗰場就係喺聯賽首循環羅馬贏拿波利嗰場。我以為又嚟啊，正喎、啊、今次，仲唔落羅馬搞掂翻？咁結果啊，小弟願望落空啦嚇。咁啊拿波利仲有冇其他補充？ 可以補充多少少俾大家知道下。咁啊頭先講過啦，其實話佢哋打聯賽嗰度，我自己覺得唔係好穩陣啦。咁啊，我睇翻佢而其實賓尼迪斯喺一月咧都有一月中啦買咗幾個新人翻嚟，我覺得係對於個人員補充幾有方。幾有用嘅， 個買字啊，作咗賓尼迪斯額頭。 譬如買一勝依天嘅左閘啦，高林翻嚟啦，呢個球員咧，即係埃及利亞嘅國腳嚟嘅。咁其實已經我自己留意一下少少啦，或者睇下啲球王片啊，間唔時望下啲比賽啦，即係法甲唔係成日睇到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都幾即係作為一個閘嘅球員咧，我哋好多時而家其實你話防守係咪真係最首項要求咧？我自己覺得而家就唔算太高啦，反而閘咧好多時要求都係話高速啊，即係個進攻能力。 快一定要快，唔可以冇速度。 我覺得呢個球員就係正正有呢樣元素，咁所以佢嚟到，我覺得有能力打到正選嘅。 但同時間佢放走咗亞美路，去咗韋斯咸咯，其實即係替翻一個左閘位咯， 所以我覺得而家嚟到呢個其實啱使嘅。咁另外買咗另一個中場球員啦，維尼納嘅中場啦， 佐真 呢個佐真好勁啊！ 我覺得呢個我自己都幾睇好喎。 哇！嗰佢喺維羅納咧，就係睇兩個人嘅啫，依家即係呢個伊杜比啦，即係嚟自波圖嘅正將啦，即係你有陣時咧。FM 咧當然唔可以盡信，不過咧有陣時大家喂呢個球員 FM 咁勁咧，佢現實咧都一定好勁噶啦。呢個咧我唔覺得係嘅。但係咧FM 有一樣嘢好處就係，你當一個球員開始站露頭角，但係大家唔係好多人認識嘅時候咧，FM 咧就幫到你啦。但係你認識咗佢之後咧，你就真係要睇版啦。OK， 即係FM 可以幫助你第一步，因為呢個伊杜比咧我買咗好幾集嘅，即係因為佢好平啊喺FM 入邊。OK， 咁啊即係依家都傳緊啊祖記，即係幾個意甲嘅大會啦，祖記羅馬等等都想針佢。 都後生，91年出世，今年先23歲， 好似93年。90後 anyway 嚇， 對 AC 有正選啦，即係啱啱嗰場啦，對 AC 有正選。 佐真奴係91嘅，冇錯係啊。咁啊另外呢個伊杜比同佐真奴都係即係屬於意甲咧，大家應該留意一下嘅新星啦嚇。咁啊呢場波第三球入波咧就係嚟自呢個佐真奴噶啦嚇。咁啊仲有冇其他新買嘅人可以？ 另一個嗱，呢個我自己就唔係好熟嘅。咁啊喺巴喺踢開巴月嘅中堅啦，軒力基亞佐安奴啦。咁啊。都我見到喺佢都26、27歲噶啦，咁啊應該，我見到佢自己都有踢過國家隊嘅，咁我諗應該都係經驗上幫大下啦，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嚇，拿波利嗰隊中即係嗰扎後防先，譬如話艾比奧爾啊、費蘭迪斯嗰啲，唔係太穩陣嘅，咁加埋今季其實比哈美啦，即係嗰啲防中位其實幾多傷患啦，咁所以我諗賓尼迪斯買翻嚟都係適應佢自己嗰套戰術啦，替補啦，即係輪換制度啦，咁 我中意放走一個買翻個即係。啱心水噶嘛，因為佢係放走咗簡拿華路， 簡拿華路嘅老臣子啦， 老臣子佢一直想清洗呢班噶啦，佢想即係重新建立曬所有自己班底咯。 好嚇，咁拿波利咧就我補充埋呢句咧就可以講埋噶啦。有一場波咧，大家一定要睇翻精華，如果冇睇就係呢個幾場之前啦嚇， 作客對呢個亞特蘭大輸3-0嗰場波，就係、是、佢後防犯咗三個失誤，嗰場波3-0就輸咗啦。所以咧，頭先紅魔仔 呢個又自己攞嚟 後防齊人咧，我先即刻有少少反應啊。OK， 咁啊，推介翻大家睇啦，記住喺 YouTube 都揾到噶啦、那個精華。OK， 咁啊，講埋拿波利，拿波利而家排緊意甲啊第三位啦嚇。咁、第一位就祖記啦，啊呢、這個60分，羅馬51，之後拿波利47。咁啊，另外仲有咩熟悉呢大家？嘅球會仲有 AC 米蘭啦，咁啊，AC 米蘭 紅黑， 我而家咧手頭上咧，我手頭上咧就拎住個積分榜，咁我都要碌咗兩碌咧，先碌到 AC。 第一版睇唔到㗎你。 係啊，咁 AC 咧而家咧就排緊呢、這個啊意甲啦嚇，第11位啦，就攞住呢個29分，咁啊距離歐聯咧，即係拿波利嘅47咧，仲有18分 ，OK， 咁啊距離歐霸附加賽咧，即係第五位嘅國際米蘭咧。36-29，誒爭7分啫 ，OK， 咁啊嗱 ，AC 就大家知啦，咁啊季中就呢個艾力格尼就俾人炒咗啦，或者叫做柯力尼啦， 我見到今日睇新聞仲話有機會傳佢夠意大利添喎， 哇！嗰單新聞我都費唔夠膽撳入去啊，即係大家知道我都幾經常留意意大利國家隊啦 ，OK， 咁啊 OK， 嗱斯多夫就係呢、這個。2014年嘅1月14日上任啦，嚟到今日就 記得咁仔細嘅， 唔係 啱啱好一個月喎、 啊。幾多個月嗰啲你唔記得會俾人鬧㗎，知唔知啊？記得 我 最緊 記 得呢啲啊。OK， 特別依家2月14日添啊。OK， 嗱，我哋起咗個題目咧，就係話斯多夫個蜜月期咧。是夠鐘定係有幾長嘛？真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咁啊，我睇翻，原來發現咧，斯多夫咧冇乜認真蜜月期嘅啫。原來其實嗱，可以講講咧，聯賽踢咗4場啦嚇。咁啊，計埋意大利杯5場波，1勝1和，跟住3場輸嘅。OK， 咁啊輸意大利杯都輸埋啦嚇。咁啊贏嗰場咧就係贏呢個維羅納贏1-0。咁啊1勝1和3負，其實都唔算好蜜月期嘅啫。 因為佢本身其實 AC 今季一路開季到而家，我都係咁上下成績。你話第一場我都係令到人哋有啲憧憬嘅，見到阿斯多夫著住件西裝走出嚟， 打埋頸巾入型入格 係型嘅。咁啊，咁當其時贏咗波，大家開心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到頭來，而家頭先就打咗5輪啊，即係5場比賽。咁你咁嘅成績我覺得即係你話你又唔會話覺得比預期差好多，咁你本身自己對波都咁上下啦，咁咪俾啲時間佢咯。 keep 翻今季成績啫，其實都 係啊，我覺得又 冇乜差到咯， 因為唔一定話換領隊就打得好噶嘛。嗱呢個又套用翻好似之前講熱刺啊咁樣啦，換走咗保亞斯、蕭尼到，唔一定踢得好噶。咁但係踢得好，咁啊好彩，咁啊好唔係好彩嘅，即係有好嘅直改變咯， 即係搏到咯，叫俾你搏到咯。 喂，你改變一係就好，一係唔好嘅啫。而家佢又冇乜好，又冇乜特別唔好， 其實 正常。我覺得我 對換領隊好有保留嘅，因為大家知道我中意羅馬有一季夠膽死，係試過5個領隊第一隊波，所以我自己咧，我見到換領隊我真係好驚噶。所以有辣有唔辣啦，換領隊咁啊，講翻我哋 好簡單啦，你讀書啊，兩個月，今個學期考得唔好啊，換老師啊，你驚唔驚啊？ Okay， 我冇乜所谓，因为我都系瞓觉。OK， 唔系嗱，呢个斯多夫啦吓，咁啊，其实喺我眼中好老实，真系冇乜一个蜜月期出现过嘅，最多1場半場。OK， 嗱，不过你问我咧，而家 AC 米兰嗰个问题咧，虽然我经常都强调4个字咧，就冚掉重练啦吓，不过我就即系费事成日讲啦吓，我啲球员讲得多都口臭。不过我觉得咧，而家。針對 AC 米蘭個問題要點樣呢就係佢哋而家其實個信心咧處於一個都可以話幾谷底嘅位置啦，特別班球員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咧最緊要4個字啫。腳踏實地，你唔好再同啲球員講，特別係啲高層啊，甚至乎斯多夫本人啊，你唔好再同啲球員講，喂，我哋依家目標咧唔係冠軍啊，爭歐聯啊，或者爭歐戰。喂，我覺得反而咧呢個咧，你唔係鼓勵緊佢哋，你係傷緊，唔係係一嚟壓力可能係有，但係你係傷緊佢哋嗰個自尊心啊。好老實嗱，譬如。我頭先數過，而家爭歐聯18分係嘛？爭拿波利 ，OK？ 你問我小弟自問係即係讀書啦嚇，求合格嘅啫。突然間頭先紅魔仔話齋個老師同你講，喂，阿 Anthony， 你考100分目標咁樣，喂大佬100分點攞啊 ？OK？ 跟住盤即係我信心唔掂，睇死自己啦嚇。跟住咧就慢慢自然唔讀書啦 ，OK？ 咁你而家18分好老實，我話你嚟啦，我肯定 AC 米蘭入唔到歐聯今年。OK， 基本上肯定唔得噶啦。 其實我季初都已經係咁講噶啦。不過我依家嗰個重點就係、是，喂，你俾一個不切實際、假大空咁樣喐文話齋，你俾個假大空嘅目標，嗰班球員做咩啫？係咪？所以你而家就要同班球員講，喂， 每一場波打好呢場先，唔好理啦。實實正正係傳就傳，射就射，唔好話太過複雜啦，好似熱刺咁，老老實實打翻啲簡單直接嘅足球，贏翻場波一比零又好，二比一又好，掹掹緊保持先贏又好。我起碼最重要就係一隊球隊點樣建立一個信心啊，就是、透過贏波啫嘛，係嘛？我起碼贏下一場，贏打三場，贏兩場，贏一場都好，我起碼我嘅信心慢慢行翻正先，係嘛？咁你先有得做落去嘛。我唔係話即係我睇嗰單新聞就話呢個貝魯啦，即係 AC 嘅班主啦，同斯多夫食飯又話唔知幾多年計劃啊嗰啲咁樣。喂，你可唔可以搞掂？ 我見到又話咩買史萊達，又話買蘭尼咁樣啊嘛。 你意思高都傳出啦。 喺你搞掂而家嗰一場波先好唔好啊？你下個禮拜唔係嚟緊啊？對博洛尼亞，博洛尼亞唔知點解走咗迪亞文迪之後，又好似啲成績好翻啲。你搞掂咗一場先，逐場逐場嚟，當決賽咁踢，我先覺得喂咁先有得搞咯。 而家 AC 對住邊一隊波咧，都有都唔係好唔穩陣噶啦，其實。 因為你其實睇翻啦，而家即係 AC 米蘭叫做冬季嘅時候，其實有一啲新兵嚟到嘅，咁但係作用大唔大呢？譬如我自己重點講一講，譬如話本田圭佑啦，日本人嘅驕傲嚇嚟到之後，其實我自己覺得啦，評價即係我覺得唔係特別好嘅啫。咁踢咗四場意甲啦，兩場意大利杯啦，咁入咗一球。咁嗰場就係、是、嗰球就係對意大利杯入面對越組球隊啦。我名我要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啊入咗一球啦。咁我覺得當其實我睇啦，其實因為入球不一定代表到整個球員的表現嘅，咁除了呢件事之外，我自己看他即係放喺阿斯多夫嗰個四二三一嘅陣入面咧，我覺得佢有少少唔適應嘅。 佢擺喺右邊唔係好慣。 因為佢同阿卡卡，我覺得有少少疊位啦。因為即係卡卡，因為佢自己本身喺莫斯科嗰邊都係打翻中路啦，咁同埋佢係左腳仔嚟嘅。其實擺喺右邊咧，你話係咪下下都推順喺推翻去大位射咧？我覺得又唔係咁啱射，即係佢做波方面又唔係咁啱之餘咧，同埋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佢個狀態唔係咁好啊，因為我唔知佢個節奏未適應定係點樣啦，或者係因為俄超嗰邊其實係，我記得十二月初到就已經係揭冬期㗎啦嘛，即係其實佢係一路未好長時間冇一個話真正係踢波嘅狀態，可能自己練習有嘅，咁但係冇實戰喺度嘅，咁所以你話係咪要馬上？擺落擺直線咁踢咧，我覺得未必好事，反而會學你話齋係磨蝕咗佢個信心啊。 是 不如可能慢慢後備入睇咁踢下踢下仲好啲添。即係而家比下好似嗰啲信心王嗰啲自信帝咧，阿泰拉拔嗰啲一嚟到就即刻。 即刻自己推入去射咯，即刻嚟啊！ 雖然佢雖然塔拉伯啦，順便拉埋落去講啊，而家咁啊，塔拉伯可能同其他隊友未必夾得到咁，但係起碼佢第一場對拿波利已經自己去入咗埋波添啦。咁起碼我都係一個個人 信心。佢不嬲打法都係咁嘅， 即 係 類似 流浪嗰陣 類嘅，佢要我講。咁我覺得而家反而呢一類球員咧。在間唔時一兩下有靈光一閃機會，反而仲大啲，救一救隊球隊咯。 係咯，咁啊，仲除咗呢個泰拉伯或者泰納治啦，咁啊嚟自英超嗰邊啦，咁啊再加埋本田啦，頭先講咗，咁另外仲有艾森啦入咗。 係喎，咁我都爭啲唔記得呢、這個。 係嗱，感覺上咧，全部咧都好似即刻有得用喎，好似有啲幫助咁喎，大家都大熟大用啦。我好記得何輝咧形容呢個本田咧喺俄羅斯嗰邊嘅表現咧，佢用三個字嚟形容。佢用打曬色嚟形容，真係佢可以咧中場入邊咧一即係去咗年咧兩年咧，即刻好似話曬事嘅，對波好似圍住佢個戰術圍住發展。 所以點解我覺得有時候阿本田會俾人神化就係、是、其實佢喺莫斯科即係喺俄超嘅表現，同埋喺日本隊，我覺得都係佢呢曬話，學你話齋打曬色 嘅。好自由啊！ 即係連香川真司都係圍繞佢嘅，我覺得某程度上。所以而家嚟到 AC 係真係要適應一下咯。 不過咧嗱。依家一抽嘢啦嚇，艾森啊、泰拉伯啊、泰納治啊、呢個本田啊，一堆人咧咁樣嚟到啦，跟住呢啲卡卡、蒙杜利和嗰啲慢慢又相遇復出啦嚇，咁嚟到突然間咧，你數一數 AC 米蘭個人腳咧，咦？好似數得掂喎 ，OK。不過 人數上夠咯， 係啊，即係好似星光熠熠啊，大家即係都前面有什麼巴神啦、啊、大家 巴神都喊啦， 巴神，係喎，有張巴神喊嘅相啊，出面同事又可以出一出第二張相啦。咁啊，大家 提一提你啊，梗要俾人睇下睇下。 乜嗱？呢場就係、是、呢場波就去意甲 AC 作客呢個拿波利咁啊，輸三比一啦。頭先講到泰納治個入波咧，就係、是其實 AC 開紀錄先喎嗰場波，咁啊之後俾拿波利連追翻三球。我記得嗰場波咧嗱，我就。下載啦嚇，咁啊有啲國內嗰啲評述員咧，即係我普通話雖然唔係好好，但係都聽得出咧，十分鐘打後咧，佢嗰個國內評述我唔知叫咩名啦，不過咧佢講咗一句嘢，佢話 AC 咁樣踢落去咧，俾人入波咧遲早嘅事。 講緊咧就 AC 嗰個後防啊，雖然嗰日就呢個嚟自華倫西亞嘅救兵啦，艾迪拉米啦，咁啊再加麥薩斯，麥薩斯嗰日咧仲要帶住個隊長臂章，對嗰、那個 AC 嘅隊長臂章咧，呢一年咧我都覺得冇乜好嘢嘅，俾蒙到你帶完之後，咁啊嗰日就做咗炸彈啦，後邊就扭波啊，又俾直線攤穿啊，又剩咁樣，咁所以咧我另外嗰旁述仲話一個意大利即係 AC 啦，過往出咁多好嘅後防球員啦嚇，馬甸尼啊、尼斯特啊等等啦，咁多哥斯達古達嗰啲咁嘅，但係今時今日你面對翻呢兩個中堅，再泰亞高斯華等等，哇！呢個艾迪拉米佢好似仲攻強於守嘅，跟住再加埋麥薩斯呢個炸彈嘅，佢喂你拼出嚟呢條後防咧，好似喂大家都唔覺得 AC 米蘭後防咁，俾人一劏就穿，跟住咧任推嘅 ，OK， 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斯多夫咧而家咧。好老實，佢贏多一場波咧，我覺得好勁，真心勁喎！維羅納咁鬼踢得唔係好 ，OK。 所以我開頭，因為我都睇呢場波啦，我見到阿巴神喊咧，咦係咪輸到喊咧？咁傷心，係啦，又話係咩唔開心咧？後屘就好似話係因為有呢個侮辱，即係嗰啲種族歧視嗰啲咧。咁啊，拿波利嗰邊後屘就否認咗啦， 實否認， 係啦，實否認啦。咁但係即係我就幾奇怪嘅，巴神居然會因為你鬧佢兩句而喊咧。 嗱，其實巴洛迪喂，巴洛迪係一個好爭議性人物，大家知道啦。咁甚至乎我喺 性格巨星咯，我覺得。 我喺一啲經常自己小弟會做功課，即係揾料嘅網站咧，撳開 AC 米蘭嗰 part 咧，嗰一期巴神喊完之後咧，嗰兩日咧廿單新聞都係講佢喊。所以咩即咩都有，即係一啲咁爭議性嘅人物咧，就係、是、有啲咁特別嘅待遇啦嚇。咁啊， 嗱係喎，嗱唔好講少，即係如果 AC 米蘭啦，學你話齋，歐聯今季肯定冇噶啦，歐霸都冇。其實我覺得就算 AC 米蘭有歐霸咧，巴神都隨時嗌走。 其實我就擔心呢一樣嘢，就係斯多夫而家接手嘅 AC 米蘭成績已經唔好噶啦。咁再下一季即係又打唔到歐聯啦，咁留唔住啲球星，咁其實對波嘅陣容。咁可能艾新嗰啲又唔會留隊啦，外借過嚟。咁其實對波嘅實力係進一步削弱 咗。其實嗌走嘅，我諗嚟諗去都係巴神嘅啫，其他人都未必。 佢打唔到歐聯咧，沙拉維就要開始 cut 人工啦。其實炒緊啲人啦。 呢兩三年 cut， 因為我記得早兩年前咧 ，AC 同早幾嗰個叫做人工啦，嗰、那個基本上一樣咁滯嘅。係啊，咁所以阿哥提到呢個問題啱㗎。 佢 AC 咪嗱，正如近呢幾季你見到佢全部簽章都係免費簽翻嚟㗎啦，本田圭佑啊呢啲。全部都是一外借，嗱一艾森又外借， 卡卡林子又外借， 全部都是不用錢的，你就知道 AC 米蘭幾莫財啦。 係啦，口臭都要講噶啦，我覺得咧。特別我近日睇到恩沙基帶嗰隊 AC 米蘭青年軍咧都有好嘅成績啦，咁啊令我更加堅持我自己對 AC 米蘭砍掉重練嗰個咁嘅建議。 應該用，因為其實有多唔錯的年輕人噶，就算一線隊啊、屈保利啊、迪斯基利奧啊嗰啲，其實。即係要係再重新嚟過係唔難咯，因為佢有質素嘅年輕人喺度。 即係佢就係話後生仔可能經驗唔夠，但係起碼佢有火，同埋如果你班有經驗嘅球員真係唔掂嘅時候，咁你不如試下砍掉重練，揾翻新嘅嚟換一換好過。 都冇乜打力啦， 都冇得再衰落。 一啲球星可能發覺哇，我打 AC 打爛個齋盤啊！我嚟到 AC 搞咁樣，但係你班年輕人唔係啊嘛。 係同埋 AC 嗱幾個球員啦，即係巴乜迪利啊、蒙道利乜啊、同埋羅賓乜啊嗰啲咧， 做咩唔開得名嘅？佢哋聽到都唔會鬧你嘅喎，放心。 唔係嗱，呢幾個咧，即係我自己會判斷為咧，第一對球隊冇乜正面嘅幫助 ，OK， 呢啲一定係啦 ，OK。第二就係你嗰個技術咧，基本上球隊靠你咧，咪贏唔到。我好記得即係近期細細嘅阿拉戈尼斯啦，佢有好多媒體問佢點解08年咧歐國杯唔用魯爾啊？佢就話魯爾踢過咁多屆歐國杯、世界盃，西班牙有冇攞過冠軍啊？就冇啊嘛，即係佢阿拉戈尼斯就有嗰陣時08年有嗰用人嗰陣時啊，就係有呢個俾一啲新人湧現嘅機會。OK， 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 AC 米蘭用而家我提議嗰個砍掉重練咧。是唯一的出路而已、okay、 不過我又擔心斯多夫不會玩念舊咯，因為 他上任之後就用繼續用邦尼拿、羅賓奴這些舊隊友呢、我希望斯多夫不要即係可以用翻啲新人啦， 唔好用人為餐咯， 真係唔得噶啦嗰啲其實。 咁啊，講到即係今日題目即係蜜月期啦，即係我哋都即係係咁天馬行空幫佢諗將來啦。嗱，如果你好老實，你要講蜜月期咧，如果佢可以喺歐聯咧過到馬體會咧，就可能個蜜月期又真係再長一啲喎。 系嘛，咁啊呢个就可能周中仲大家讲啦，即系嚟紧咧就会对博洛尼亚嘅，咁啊之后马体会啦、森多利亚，跟住就会对祖云达斯啊等等啦吓，咁 AC 啊，讲多次啊，而家排第11 ，OK， 系咪有嘢补充？ 咁啊先同大家即系讲一讲。check room 嗰啲讀一讀網友留言啦，咁啊，首先 Charles Chan 就問安爺你手信啊，安爺手信啊嘛，你嗱球迷都要手信啊，你自己諗下，下次帶翻翻嚟啦， 係咪嗱？咁啊講一講啦，即係你大家都爆咗我去咗邊個地方啦，咁我嗰個地方就好多天燈放咁，我寫天燈寫願望落去，咁樣寫梗係寫呢個利記羅馬奪冠啦，咁我相信呢個願望都唔係好難實現啊。 我嗱我之前咧去台灣都有寫天燈嘅，咁但係咧我就話如果我係你咧， 愛耶斯下台係咪？ 我當時食飯我就啊見到安爺寫又寫。罗马利记夺冠咧，话系我就唔会写咁样啦，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对球队夺到冠就夺冠噶啦，你写即系摆到明利记今季嗰啲就稳稳地噶啦，咁啊唔好写，唔好嘥，你写咁大个面积仲要，佢写乜差唔多 成版咯，一版 太嘥啦。 唔系啦，咁利记夺冠就唔一定系今年噶嘛，可以下年下下年。 咁利记今年又未至于 有生之年嘅， 系咁啊，仲有冇？ 仲有啊，嗱咁啊，莫耶斯就叫我哋三位主持估计下足总杯八强，阵间同大家讲一讲我哋意见啦，咁啊。有朱新關就話：始終咁多新人，一定要時間磨合噶啦。咁比起使咗1億嘅熱刺，就算好好啦。應該佢應該講緊拿波利啦，即係頭先你講話意甲嘅拿波利同英超嘅熱刺比較啦。我都覺得係熱刺嗰度，但係而家熱刺開始 turn 翻好嘅，即係個狀態慢慢翻緊嚟噶啦。艾迪巴約又越打越 fit 啦，咁啊，係啦，可以去翻我哋。繼續的話題啦， 係啊，咁拿波利就係意甲熱刺啦，我成日覺得 AC 米蘭咧就係意甲曼聯嚟嘅，其實都相近啦，唔係有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係咁啊既然大家都問啦，我記得網友又問英格蘭嗰啲波踢成點啦，咁啊我哋都不如又喺意大利嗰度翻一翻嚟英國嗰邊啦，咁啊要講咧就其實咧我咪話咧諗住今日唔嚟咧，我諗住尋晚。打俾你咧，不如你自己喺屋企拍一集咧，好似文傑咁啊，阿仙奴對曼聯賽後評，咁你啊同文傑大家揮下啊嘛。 唔係文傑之前做嗰個自己 solo 版咧，佢呢度有一個啦，之前有一個有隻好似象咁講嘅，我話我就差隻象，要隻象先可以影到。 你養翻隻狗都得 㗎，我扮好唔好？ 你扮嚇咁啊！我評似唔似就大家覺得咁樣，大家評論下啦嚇。咁啊，不如我哋既然紅魔仔喺度啦，咁啊可以講翻嗱阿仙奴對曼聯啊，第一支0-0啦，甚至乎滿波啊，可以評論完成場波咧，有啲球迷覺得啦嚇。咁你又點睇咧？ 嗱咁啊，其實尋晚如果大家有睇一個特別版啦，文傑都有同大家講過話，即係佢對於呢場波嘅睇法啦，或者對於文家嗰個態度上有咩嘅覺得做得唔好啦。咁其實我嗱，如果睇呢場波係0-0咧，好老實講，如果大家見到個賽果，會覺得OK 嘅，因為始終強強對壘嚟講，即係阿仙奴而家爭冠嚟講，你話攞一分其實 OK 嘅。 結果論咯，結果論係 OK。 曼聯咧，即係點解我自己覺得結果論嚟講兩隊波都 OK 咧？因為阿仙奴啱啱。就在周末輸完俾利物浦就1-5啦。其實如果你話如果佢對曼聯再輸咧，即係連續兩場嘅大戰都輸咧，我覺得對於信心嚟講更加傷啊。所以雲加爾，我覺得佢以不敗為首要目標其實 OK 嘅。如果你問我，咁啊曼聯方面都係啦，莫耶斯嗰度對住史篤城輸咗波啦，對住富咸亦都係即係個咩鳩盞無傷啊嘛，又係入唔到波， 咩都有啦。 結果又和咗波，已經兩場不勝之餘，如果你對住阿仙奴呢場波，即係叫做。咁多年嚟幾年都食住阿仙奴㗎啦，都係食唔到嘅話，或者輸埋波添啦，其實更加傷嘅。加上博爾斯，大家見到佢教曼聯嚟講，我諗叫半季啦，都係以保守性為即係先咁，所以我覺得OK 嘅。如果結果嚟咁，但係兩邊個球員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球員個態度 OK 嘅，反而曼聯嗰度我自己覺得要柴台咯，因為 咧開名啦。 如果你問我最後即係 last 一球進攻咧，阿朗尼咪達標個波一路。臨尾一下咧可以出攻噶啦嘛，蒙佩斯喺佢後面嘅，其實蒙佩斯我覺得朗尼係等緊蒙佩斯上去搭馬上去攻嘅，但蒙佩斯已經開始唔上啦，就係拉屎一個攻勢嘅啫。佢唔上嘅時候，即係我覺得有時啲係好細明睇得到球員嘅一啲。態度或者佢嘅精神狀態點樣啦？即係你係咪放棄咗咧？咁當然，雲佩斯喺呢場波有三個致命嘅機會， 特別係第一個添啦。我覺得甚至嗰個應該1-0，好老實。 未熱身啊，可能真係，可能未熱身。 我覺得有啲腳軟啊。不過聽完紅魔仔咧，我都覺得曼聯嘅球迷咧，可能都比較中意結果論一啲啊。 我覺得可能就係兩隊波都唔想輸咯，咁就。心理上是 保守了，你兩邊都驚輸，自然令到場波唔好睇，我覺得係咁樣噶啦。咁如果你話曼聯方面，其實 即係當然繼續吞落去啦。咁有個小乜小啲問題啦，唔花太多時間講啦。就係、是、馬達個定位，我覺得係唔清晰嘅，即係朗尼 暫 保 喺 度。唔係咁，你冇理由買馬達。 提到今時今日咧，莫耶斯都係唔識用馬達嘅，都唔知擺佢咩位好。 嗱咁，但係 甚至乎我覺得佢好似冚唪唥創造型嘅球員都唔係好識用咁。我似乎依家暫時俾我嘅觀感啦。 鄉村真絲朗尼都麻麻地啊。鄉村 真絲棄用嗰啲啦，已經即係冚掉咗啦，已經。嗱咁啊，我淨係一句啫。咁啊，都係嗰句啦。好多網友都會話莫耶斯幾時炒呢？咁啊，其實嗱，我自己點解會撐莫耶斯繼續留任呢？我唔係覺得佢做得好啦，當然你見到咁嘅成績，當然做得唔好啦。咁但係我自己睇波咁多年啦，睇曼聯咧，由我出世到而家，費格遜都係做開領隊嘅。所以其實我如果作為曼聯球迷，其實我係唔係好習慣話換領隊呢個潮流嘅。咁當然而家好多人換領隊，我之前都有即係食飯同啲朋友傾過，就話我自己覺得換領隊係有啲奇怪突兀啦，所以希望唔好換啦。因為其實你換領隊係咪代表一定會下一個領隊做得好過莫耶斯咧，改變到一個狀況咧？未必嘅。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問有啲車迷嘅朋友，佢話換領隊其實好正常啫，因為車路士年年都換噶嘛。所以即係我覺得有時候 經常啦，唔係年年 啦。換領隊係咪一定係一個潮流咧？即係教得唔好嘅話，一定係換領隊咧？我覺得其實呢個唔係等好嚟咯。 我覺得就費阿莫耶斯咧係佢下年如果再留任嘅話，可以同高層會講啦。而家我費上班兵咧，我用唔掂啦。咁你俾多啲自主權我買人，我從我建立我嘅班子，咁可能就會好啲成績咯。 係， 可能係 呢，即係我覺得每一隊唔係淨係曼聯啦，好多 AC 米蘭或者好多球隊處一個即係下降嘅狀況，或者係踢得唔好嘅時候，其實好考驗得球迷嘅耐性啦。即係可能阿仙奴以往八年冇冠啦，咁我見到有啲球迷話，如果今年都冇冠軍咧，我都睇唔到，我真係唔想再睇落去㗎啦。咁啊，或者過幾年利記 遞交轉會申請，我見到咁係咪 過往幾年利物浦可能踢得唔好嘅，有啲人真係轉咗會㗎。嗱，淨係講球員啫嘛，托里斯話走就走㗎啦。即係你起碼謝拉特佢願意留隊嘅，即係當年有諗過想走，但係起碼佢願意留隊，我覺得係一個中心嘅表現咯。咁球員始終打份工，咁我覺得有時候唔可以怪佢嘅，即係忠誠，我覺得唔係必然嘅。 咁你阿仙奴就更加多呢個問題添啦。 莫耶斯嗰啲你走，佢係冇佢係冇一個忠誠度咯，但係佢都係打份工嘅啫。 個理由好大支嘢。 但係一球迷個忠誠度就係、是、你作為球迷嘅話，應該無論對波踢成點或者點樣，你都會支持噶嘛，而唔係話踢得唔好，或者你唔換領隊我就唔睇啦，我轉會啦，咁我成件事錯曬。 即係你追領隊定係追隊波咧？ 即係話，如果你係費Sir嘅費Sir fans， 一摩連奴 fans 啊，定係咩？定係邊個斯朗 fans 都好咁樣，你係對波嘅 fans， 你就一路跟住隊。 唔係，我就覺得老套啲講，其實費Sir都用咗好幾季時間先建立到個班底出嚟嘅，咁冇由第一季又要莫耶斯做咁多嘢，佢隔愛華頓噶嘛，本來都唔係嗰種級數球隊，第一年接手係難搞啲嘅。 咩叫共富貴都要？能夠共患難就咁解咯。 係嘅，嗱咁樣啦，聽完即係兩位講啦，我自己睇場波啦，嗰日好老實，我好唔專心嘅睇嗰場波。我屋企咧就排呢個121陣式電視咧就睇住呢個啊曼聯對阿仙奴，跟住呢個 iPad 同電話咧就一場羅馬，跟住另一場就巴塞咁，跟住另一場咧就好似係利物浦咁嘅。 係啊，我成日都話好佩服阿安爺咧，佢係同一時間，即係我睇過佢啲相鋪出嚟咧， 結果乜都睇唔到， 全部一齊擺喺度。我話你點樣睇咧？有冇咁多隻眼啊？ 不過嗱，呢場波咧，嗱好老實，我兩邊我都相對失望嘅，即係同好多球迷一樣。嗱，我覺得阿仙奴咧，文傑講得啱嘅，有好多位咧係做得唔好，但係咧雲加咧係咪喺主場好似個膽細咗啲咧？另外曼聯嗰邊咧，係唔係攞唔翻首場還贏阿仙奴嗰種氣焰嗰個信心出嚟咧？即係所以兩邊咧都各自有自己辦得唔好嘅嘢。 因為雲加佢係我諗佢係心諗咧，喂我哋有魔鬼賽程喎，如果我有輸多場，我即係連輸噶嘛。呢位啊，我寧願和咗一場假格先。 因為阿仙奴其實嚟緊 weekend 都會打利物浦噶嘛，喺足總杯上面。 在足總杯上面，我見到有朋友就問我哋啦，即係點樣預測啦呢個足總杯嘅晉級走勢啦。咁 我都睇翻嗰個十六強先。 係啦，咪因為咧呢個 FA 級咧就係而家打到十六強啦。咁啊，我哋之前都其實同大家咧抽咗兩個 match up 嘅啫。咁啊，一個就係呢個曼城對車仔啦，咁啊阿仙奴對利記啦。咁我哋陣間會講講啦。咁呢兩個呢個叫做 serious 啦，喺呢個 NBA 季後賽叫做即係對碰啦嚇。咁啊。 比較受注目一啲，咁另外就有卡迪夫對韋根啊， 哇！呢個起碼都正。 新特蘭對修咸頓， 係啊，愛華頓對史雲斯啊，石飛聯對諾定咸森林啊，等等啦、啊、仲有侯城啊等等嗰啲。咁啊，不過我哋最關心都其實你問我而家篤咧都好難篤到邊度晉級嘅。咁、不如我哋慢慢講啦嚇。咁啊，主要就講呢個阿仙奴對利基， 又雙紅會啦， 又雙紅，咁好多隊都紅色嘅，係嗱咁樣就。呢場波就阿仙奴主場啦，又坐鎮呢個酋長球場啦，咁啊好多人自然咧就會攞翻一個星期前啊喺亞非路踢嗰場5-1嚟去到比較啦。咁、我哋今日不如嗰個角度咧，就從我哋代入雲家咁啊對住我哋即係以利埋身份代入雲家，其實呢件事都頗為之千萬人通嗱，咁啊。 喂，唔係喎，我啱啱整阿Yo頭先佢話，哇！你而家叫我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叫我幫雲家諗計點樣打贏我愛隊，好矛盾喎、 啊。唔係噶嗱，知己知彼先，百戰百勝啊嘛，紅魔仔。 杯賽專家就係咁嚟噶啦嘛。 杯賽我啊，唔係杯賽專家。 但係如果代雲家，即係我要真係想問一下，即係雲家自己啦，究竟我係足總杯係應該點樣對待呢樣嘢呢、我係要繼續全力去爭取啊，定係哇聯賽仲要打幾隊喎？點搞啊？ 你問我咧，嗱足總杯就大家知啦，一場過啦。如果雖然和波就責任重賽啦嚇。你問我呢場波嗱，禮拜日晚踢嘅，我咧就會喺所有同即係訓練場又好啊，球場啊，球員嘅屋企都好，就剪咗嗰日利物浦對阿仙奴頭20分鐘。嗰20分鐘冚唪唥開會啊嗰啲全部唔開，練波練完入房睇就睇嗰20分鐘睇20次，每日睇20次 ，OK， 日日睇起身睇。 自己都係做嗰啲咩嚟啊？ 係啊，就係、是、要你喂唔使戰術噶啦，嗰日根本都唔係輸什麼戰術，就係輸你一開始你都未企穩陣腳等 集中啦、啊。 係啦、啊，就係、是、我就話俾你聽，你呢廿分鐘我告戒你，你唔可以再出現，就喺度係咁喪洗腦、洗腦、洗腦，洗到佢哋嗰個自尊唔係自尊，就係洗到你哋一定要入咗腦。嗱，我今次唔可以再掉以輕心，我今次一定要硬淨，唔可以嗰兩步唔走，係啦、啊，唔可以俾人偷個波唔回防追，即大家要睇得翻，仲要咧系咁播嗰啲自己失误啊，即系奥斯中场俾人抢断啊，跟住播埋嗰啲利物浦庆祝嗰啲片段，激起你阿仙奴嗰啲球员嗰啲心理，即系我系云家，我就会打呢副牌咯， 我覺得如果照安爺嗰套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要令到班球員上身、即係何為呢樣嘢上身，就係話一班球員要喺唔係上場啊，淨喺更衣室入面，你換衫嗰一刻，你已經要係個人係狀態 ready 噶， 穿起波衫，綁好波鞋嘛，認真的態度。 喂，我成日都話講加利仔就係、是、佢真係去到更衣室，你就算對面球隊嘅人嚟同我打招呼嗰啲，成日都話拍手圈行問點，喂近排點啊？佢係唔望你嘅， 近排點啊？自己發味， 佢淨係唔望你嘅，因為我一同你打噶嘛，同你握手傾偈啊，我唔理你嘅。咁嗰啲我覺得真係喺狀態嘅球員咯。咁你個人要自己專注先。 其實最緊要就係叫阿仙奴嘅球員唔好驚咯，即係唔好好似上次咁樣。夢遊球場，失咗第一球又驚啦，唔知做乜咁樣，咪失咗波咪追咯，硬淨啲。 我覺得今次杯賽嚟講一場過嘅，咁就拼盡啲打。杯賽我覺得好難話估計嘅，除非你話啲咩傷兵嗰啲嘅，但係我覺得兩邊其實差不多嘅話，即係其實我覺得兩隊波，你話雖然有個1-5啦，咁但係其實 total 計埋聯賽都係一人一勝一勝一負啫， 一人一場、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場波你。大家都係，我覺得都係鬥嗰個精神狀態咯。 係，仲要首場馬仙奴係贏2-0添啊！咁啊，仲要係蘇亞雷斯只要列字一動都冇嘅，可以 睇。其實即係最大問題啊！雲家會唔會驚又話傷咯？因為而家阿仙奴啲球員搏一搏又會傷又傷兩件。 同埋雲家好似話會收起奧斯爾啊嘛。 係啊，我睇報道啦，因為報紙佬寫啫嚇，咁啊不能咧就盡信，可能放下風啫。都話利記贏翻場咧，摩連奴即刻話利記先係真。 其實唔出奧斯可能有用喎。 係啊，係可能 佢可能有用㗎，真係。 你信唔信收起？阿基奧特啦，今場 誒係喎，我好中意， 我覺得 中堅賓啦， 我覺得係基奧賓特啦，信唔信啦？ 中堅賓到利記嘅， 扎起個頭咁樣， 唔係中堅賓到利記一路，大家都知係好有表現噶啦，對利記嚇，咁啊好嘅，我哋三個一致撐中堅賓，正選 ，OK 有機會。 好嗱，曼城嘅車仔咧講唔切啦，咁啊不如禮拜一啊咁啊踢完，再同大家講啦嚇。 係啊，咁啊有冇話些些三位今晚咪球迷做 live 啦？咁啊， 咁我哋都些些你啦， 好多謝大家一齊同我哋捱緊底嘢。 好多謝出邊嘅同事啦，咁因為今日佢都喺度，即係幫我哋推麥啊。OK， 咁啊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